我哋開始講到之前咧，你都同你隔離左右講話，神好愛你啊，好唔好啊？ 神愛你， 神愛你， 神愛你，神愛你， 佢要永遠嘅愛啊！即係佢要愛我哋，佢哋實在好感謝我哋嘅恩典。今日想同大家去到分享，即係一個嘅，即係信息，就係多結果子嘅生命。我諗咧，即係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食生果嘅，係咪啊？生果咧，即係對我哋咧都好有益。當你見到一棵果樹，哇！即係咧係果實累累嘅時候咧，你就好開心啦，咁啊！咁我哋學校咧都有棵果樹，而家咧即係已經有結定果啦，有啲楊果樹，即係亦都咧即係開始咧即係結果子。當我哋見到啲樹，即係去到結果子嘅時候，我哋係提到呢啲樹咧，真係咧係好健康喎。因為如果唔健康咧，係可能咧就結唔到果子出嚟。在聖經這個的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他這樣說，他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們。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應許。他說即是如果我們奉主的名去到求什麼，他就會賜給我們。但是他在講這句說話之前，他又講了另外一段的說話。他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見我子。我們看到呢，我們信耶穌是一個神的揀選來的。我們今天呢，作為基督徒能夠坐在這裡敬拜神，是神的揀選，不是我們做了什麼的努力或者做了什麼的好事。所以呢，神在以弗所書就說了，他說將天上所有屬靈的福氣呢都會去到給我們，而其中一個最大最大的福氣呢，就是他揀選我們成為他的兒女，是不是？可能你都會覺得有些人夢想，如果我是李嘉誠的仔女就好了，是不是？其實不是李嘉誠好，是他的樓好，是他的錢好，是不是？所以你看看，我可以承受李嘉誠那個的遺產，哇，真的呢，真的不用休息了，不用休住了，是不是？所以我們都想，所以父母都會說，兒子，你學下李嘉誠吧，是不是？那人家看人家賺多少錢，是不是人家是你成功咁樣，好似李嘉誠或者呢啲成功嘅人喺事業上面成功嘅人，就成為咗我哋一個嘅目標。但係今日原來一個更大嘅福氣，比李嘉誠成為李嘉誠嘅仔女更加有千倍萬倍嘅福氣，就係我哋能夠成為神嗰個嘅兒女。原來能夠成為神嘅兒女，佢嗰個保護唔係淨係一個嘅物質上面嗰個嘅。佢係喺心靈上面嗰個供應，喺身體上面嘅供應，喺我哋咧，人生上面點樣去到嗰個豐盛人生，佢指引我哋嚟到。所以今日我哋係一個蒙福嘅兒女，我哋能夠成為主嘅兒女，係實在係好蒙福。但係我哋成為神嘅兒女咧，其實神對佢嘅兒女咧，係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喎。話我好相信每一對嘅父母，你對你的仔女都有一定的期望。原來他對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期望是怎樣呢？他說我揀選了你之後呢，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原來呢，我們信了耶穌之後呢，無論你是剛剛信，無論你是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實呢，神有一個很大的心願，就話要我哋為佢去結果子，即係唔係坐享其成。哇！真係好咯，神係我供應者，我有咩缺乏佢又供應俾我，我唔開心佢又安慰我，我有困難佢又幫助我，哇！真係正能量。如果你咁樣諗嘅時候，只係明白咗神心意嘅一部分，佢係好愛我哋，佢係愛我 愛佢咯，希望我哋去到喺我哋嘅生命上邊咧係結果子。原來當一個人即係當一個嘅信徒結果子嘅時候咧，即係咧就能夠咧係榮耀神喎。所以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所以我哋作為父母，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仔咧係長進嘅，佢係行喺正道嘅裏邊嘅，佢喺人生當中有夢想嘅，佢嘅生命可以成為咗別人嘅祝福嘅。如果呢啲嘅孩子嘅時候，我哋作父親開唔開心啊？我哋實在係非常之開心，我哋都期望我哋嘅仔咧係咁樣樣，何況我哋嘅天父咧，佢其實對我哋有一個嘅期望，就係話我哋唔好淨係享受緊佢俾我哋嘅慈愛，享受緊佢俾我哋嘅恩典，享受緊俾我哋啲平安，呢啲全部都係神俾我哋一無條件嘅恩典。但係佢好想就話叫我哋能夠結多更多嘅果子，以致到佢個榮耀佢。但係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去到結更多嘅果子咧？喺呢一個嘅約翰福音十三章一三節，佢咁樣講，佢話：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原來即係耶穌講咗一句嘅説話，佢話我就係真葡萄樹啊咁樣，係咩意思呢？原來即係人都有假嘅葡萄樹嘅咩？原來咧，佢呢一個嘅預表就係、是、原來天父創造萬物嘅時候咧，好多時候用一啲大自然嘅環境，有一啲嘅佢嘅創造，去到彰顯緊佢嘅真理，同埋彰顯緊佢嗰個屬性。譬如話天空嘅飛鳥，當你見到嘅時候，天父就話也不種也不收，尚且可以養活，何況即係我哋人咧係佢嘅兒女。所以我哋就唔好擔心，唔好為我哋食咩嘢、著咩嘢、住咩嘢去擔心，而係單單嘅去到咧依靠佢。所以今日即係神佢話耶穌就話我是真葡萄樹。原來呢一個嘅意思係咩咧？呢個意思就話當我哋睇到葡萄樹嗰個嘅成長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咧明白到咧，即係神對我哋講嘅即係一啲嗰個嘅真理。所以他跟住話：我父是栽培嘅人，即係話一棵葡萄樹必須有栽培嘅，正如一棵嘅植物，佢需要去到生長嘅時候，其實佢就需要即係咧有栽培嘅人，有園丁去到咧淋水啦，去到施肥啦，去到除蟲啦，去到收錢啊，即係等等。咁樣嘅樹咧，或者咁樣嘅植物先至會生長。所以有時候木樓當即係咧。即係放假，同工放假嘅時候，我就發覺嗰啲嘅花咧，全部咧就耷曬，就嚟要死啦。所以我都常常想到咁咧，特別係喺即係呢一個嘅放假嘅時候咧，就幫手咧就係要淋花。如果唔係，佢就過咗個可能三月嘅假期，就已經大部分已經即係咧去到枯咗。所以栽培嘅人對於咧，即係咧一棵嘅植物。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植物嗰個嘅生存、嗰個嘅成長係好依賴佢邊一個去到栽培佢。即係話，如果即係有啲園丁，佢成日都唔記得淋水、唔記得施肥嘅時候，嗰個植物就算生存，佢都係咧係好受用，佢唔能夠定時咁樣去到開花。但係即係耶穌就話：佢話我父就係栽培嗰個。他說呢，即原來我他知道呢，這棵的葡萄樹，即是說他自己那個的生命，他自己那個的表現，他能夠見到這些果子，原來都是呢，是要依賴栽培他那個的人。所以即是耶穌曾經這樣說，他說只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他說只憑著自己，即是一個兒子啊，即是呢，的身份，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實佢都冇辦法嘅，譬如一棵嘅樹，即係佢係被動嘅，佢係需要栽培嘅人去到施肥，去到除蟲，去到咧，即係去到咧浇灌。所以佢話：只憑著自己不能咧做什麼。呢一個嘅真理話咗俾我哋聽係咩咧？就即係話原來耶穌基督就算係神嘅兒子，佢都要每一日去到倚靠主。佢都係每日去到倚靠主嘅時候，佢。 就預表咗一個嘅真理，就係話咧，佢話咧，即係我哋就係佢哋嘅枝子，就係、是、呢個葡萄樹嘅枝子，即係我哋嘅兒女就好似一個嘅枝子，連係喺呢個葡萄樹嘅樹幹嘅當中。所以呢一個嘅真理就話咗俾我哋聽，原來從葡萄樹嗰個嘅成長嘅當中，其實一棵葡萄樹單單嘅去到依賴呢一個嘅天父，因為佢係栽培嘅，佢係用一切嘅供應。而我哋成為一個嘅枝子，就係連帶喺葡萄樹嘅樹幹嘅當中嘅時候，我哋亦都咧係需要去到定睛仰望咧，係耶穌基督，以至到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咧，我哋咧係可以咧係不斷嗰個嘅成長。所以我哋會睇到，即係話當我哋離開咗，我哋唔依靠主嘅時候，可能就好似一個嘅枝子，就離開咗佢嘅樹幹。佢就得唔到咧，即係呢一個嘅人。所以耶穌曾經咁樣講，佢喺聖經約翰福音十四章咁講：，佢話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但呢個係咩意思咧？原來佢喺地上面教導門徒所行嘅一切嘅事情咧，其實都唔係佢自己嘅意思嚟嘅噃。佢話。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是按照住神天父的心意去說的。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去到接觸，即是耶穌基督同天父那個關係的時候，可能你今天你回到家跟你的仔女講說話，你說爹哋今天跟你所說的不是自己說的，乃是天父向你說的。哇，真是正啊！如果個老師入到班講，各位同學，今日老師同你所說的不是自己說的，乃是天父的旨意說的，又正啦！哇，即係咧就照足葡萄樹之子啦，係咪啊？譬如話，我今日同你所講嘅道理，我今日同你所講嘅真理，不是我自己的經驗，也不是我自己的説話，乃是天父所說的。咁你大家就冇黑眼瞓咯喎！嗱，即係如果我咧，即係咧講緊嗰啲係自己嘅説話，你就可以黑眼啦。即係聽都冇乜，即係想講。但係如果你話佢呢一個嘅真理係天父對你去到講嘅時候，我哋就要留心去到聽。其實天父點樣同我哋即係去到講？所以即係葡萄樹同埋枝子，就即係真葡萄樹同天父嘅關係，就話佢每一日佢就要單單仰望咧，即係天父。因為點解咧？佢唔栽培，每一日只要每一日天父，你就越少咗能力。你就越少咗養分，你就會發覺自己嘅生命就要枯萎咗啦。所以今日我哋要睇到，佢話凡屬我結果子嘅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我哋點樣先能夠咧係多結果子咧？我哋要睇到，即係話喺呢一個嘅世界嘅當中，可能咧有啲咧有一啲嘅樹咧，大部分嘅果樹都要修剪。但有一啲咧，可能未必需要咁密切嗰個修剪。但係葡萄樹咧有種特性，就話咧，如果你唔經常去到修剪嘅時候咧，佢啲藤係生長得好快，生長得好快嘅時候，佢就攞曬啲養分，攞曬啲養分嘅時候，就算有葡萄結到出嚟咧，嗰啲葡萄都係熟。所以咧，即係咧，葡萄樹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就係話咧，係園丁係需要經常地修剪，而你點樣修剪佢？都形成咗咧，係佢能夠見到一啲有甜有肥美嘅一啲嘅果子咧，係出嚟。所以我哋就會睇到，譬如話，凡屬我不結果子的，他就剪去。就即係咩嘅意思咧？原來葡萄樹即係咧，唯一一個嘅生存嗰個目的，就係要結果子。當即係一個嘅枝子佢唔結果子嘅時候，佢就要修剪啦，佢就要做一個好大嘅嗰個修剪。甚至乎佢要咧連根拔起，有時候咧直情係唔愛咧係呢棵樹，因為點解咧？當一棵嘅葡萄樹佢係唔結果子嘅時候咧，佢其實係達佔緊一個地步，即係每一笪地都係好珍貴，所以每一棵嘅葡萄樹佢都係有佢嗰個意義同埋佢有嗰個嘅功能喺當中。如果葡萄樹唯一嘅目的就係要結呢啲葡萄肥美嘅葡萄嘅時候，但係呢一棵樹。呢、这、一個嘅枝子唔能夠嘅時候，佢就要咧去到修剪。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原來葡萄樹 話咗俾我哋聽，我哋人生嘅目的係咩咧？原來人生嘅目的就要榮耀神，人生嘅目的就要結果子去到榮耀神。所以當我哋信咗耶穌嘅時候，我哋生命會改變，我哋嘅目光會改變。好似我以前，可能我會為咗自己嘅前途讀咩嘅學科，我會覺得讀工程學科係咧係有前途嘅，因為當時即係啲建築係好重要。但係當我認識咗耶穌嘅時候，神將我嘅目光改變咗。原來發覺即係咧，透過音樂教育，透過音樂可以傳福音。咁我又好中意音，我又好中意音樂喎。其實我就去到繼續去到咧，即係裝備自己音樂嘅學習嘅方面。但係我好喜歡音樂，我夢想自己成為咧，即係咧吉他王子。所以又參加比賽，又開音樂會，好似好威咁樣，又上台咁樣。咁得到好多嘅掌聲。其實當你以為自己揾到自己條路咧，其實嗰條路未必係神最終要你。即係咧，夢想要你咧去走出去，因為你可以建立一個陷阱。你用音樂處理咗神，你用音樂嘅興趣，你覺得即係咧喺你嘅思想裏邊，你會知道音樂教育可以咧傳入福音。但係其實當時我自己係好喜歡音樂，我就成日喺度諗下夢想點樣樣咧，即係咧搞一間吉他學院，即係咧第二啲樂器都唔做啦。係啦，因為我只係中意吉他嘛，咁啊就話搞啦吉他樂團，跟住咧有個吉他樂雙部，跟住編曲，跟住咧我咧就做指揮，跟住咧去世界各地巡迴，即係呢一個嘅演出，發揮吉他最美麗嘅音色，因為我覺得吉他咧係即係雖然唔係最多人學嘅樂器，都係好少人嘅，尤其是卡式嘅吉他，但係吉他嗰種嘅感染力就好大嘅。即係我哋攬住個吉他，就好似攬住個老婆咁樣，即係好親切。所以吉他就係我嘅老婆咁樣。咁所以我就好保養嗰啲吉他噶。譬如話，而家嘅濕度係幾多咧？如果太乾，擺啲水喺度；太濕，擺啲嘅防潮嘅即係物品喺度。有啲直情有個濕度計喺度 test， 唔好極乾要平乾嚇。跟住即係咧，如果你彈要鬆弛。不要經常拉緊一彈的時候先至咧吞翻，即係好多講究嘅。其實就係因為我冇學吉他，但係後屘神話俾我聽，其實吉他唔係你心中嘅夢想啊，其實神先至係你所榮耀嘅，唔係吉他，你所榮耀嘅唔係音樂。所以我哋話音樂崇拜，即係咧。音樂唔係我哋崇拜嘅，即係變咗你音樂崇拜變咗崇拜嘅音樂，係咪唔啱？所以我哋要崇拜嘅咩？崇拜嘅唔係音樂，崇拜嘅就係呢個真神。所以即係咧，我就開始慢慢明白，就算 ICQ 咧，全港個個人嚟邊度都係話啊，全港得一間咁嘅音樂學校，就有個音樂特色，所以我哋報啦。我哋都唔係咁重視音樂嘅，行咗佢一段。有啲新嘅家長嗱，我一講，即係咧，如果喺我嗰個嘅呢度嚟當中，我都同佢話：我哋都唔係咁重視音樂嘅，因為咧有好多音樂家好叻，佢揾到人生，佢揾到滿足；有好多音樂家好叻，佢揾到神，佢啲私生活真係一塌糊塗，即係咧都生命都唔能夠造就人。脾氣又差，咁啊，咁有咩意義呢？我話神先至係我哋即係首要，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就話我哋人生嘅首要係咩咧？我哋人生嘅目標係咩咧？嗱，作為一個基督徒，可能你有你嘅興趣，或者你覺得你嘅興趣係好健康，即係好似我彈音樂都好健康啊，抒發感情嘅健康，或者你有你嘅興趣，你有你嘅夢想，但係。葡萄樹與枝子話俾我哋聽，原來我哋嘅生命係要為神要結果子，要結得更多，我哋做乜？要榮耀神。可能神透過你嘅生命，神透過你喺你嘅家庭。 要感謝主，你要在你的當中要去結果子去到。所以你要將神擺你生命的手，不是你的事業擺你的生命的手。如果你讀書讀得好好，不是將你的學業擺你生命的手，要將神擺你生命的手。所以今天我們將什麼擺在你生命那個的手裡？所以人生的目標就是要結果子去到榮譽神。所以一個神喜悅的基督徒，他開始他未認識神之前，他是為自己而活，即是為自己有很多的打算，但是現在他是為主而活，即是過去是以自我為中心，但是他認識了主之後，他就以神為中心，或者一個很大的改變。所以你說由 自我為中心進入以神為中心，其實這一條路不是很容易的。你好像我只是講了兩個字而已，自我為中心，以神為中心，是不是很易？但是你要真正放棄自我而進入了以神為中心，你的生命就能夠是靈的靈住。在以前我們會認為說我曾經他自己我又拿過什麼什麼獎這樣，我又跟過全世界最犀利的吉他大師，即是石高爾，是我師祖，我是第三代亞洲的傳人。因為我的老師就是他的大弟子來的，即是浩斯杜馬斯，他們全部都是他的大弟子，我就跟他的人學的。那我自誇這些東西，其實神問你不要自誇，你是第一代傳人又怎樣，你是第三代又怎樣。其實我們誇的好像保羅說，我們開始不是誇自己有什麼厲害，保羅就說我誇自己的軟弱，因為我何時軟弱，神就何時去到光顧我，所以我就夠膽說自己的軟弱。所以有時候有很多人分享見證，為什麼他這麼大膽，即是分享自己的軟弱。我記得有一位老師，他很愛主，即是他帶他軟弱，其實他信了主只是三年，但是他那種對神那種的渴慕，那種的依靠，是我自己覺得很羨慕很欣賞。他常常即是一有時間就敬拜禱告唱歌，他常常在老師的會議的當中分享的當中，他誇什麼呢？他就說我自己呢都是很軟弱的，有很多事情呢我都未能夠做到神那個的心意，我有時候走去的電話即是要摔到自己由亂就變直，直就變亂，即是呢他就追求我的，他才一味在講自己的軟弱。但是呢其實我看他的生命呢，哇已經很正，真的很正，即是成日跟學生吃飯祈禱，一日一路查經，跟住他每一天他五點幾鐘就起身，他就回到他的教會，有傳道人培養他，跟住他就七點鐘他就由他教會那裡回來學校。你說每一天這樣正不正？他的生命是不是很大追求？但是他在人家面前說什麼？我不足夠啊，我真的很微小啊。但這個就是當我們去到神的面前的時候，神即是一個聖潔就讓我們看到自己，我們還有很多的東西我們都需要去到追求，我們要努力啊，我們要結果子啊，即是去到榮耀主。正如好像保羅說話，我活著就是基督，死去就有益處。所以保羅又說我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說他要將神擺在生命即是那個的首位。所以今天我們怎麼才能夠為主去到結果子呢？我們要將神擺在我們生命中的首位。我們誇的不是誇自己多厲害，生意多好，或者多聰明，或者多有才，我們誇的是誇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在哪裡軟弱，神就在哪裡幫助。我們知道我們自己不能夠改變我們的，但是我們知道經歷過神的恩典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原來神就是唯一一位神，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使到我們在這個罪惡軟弱的當中是去拯救我們。所以今天即是我們看到葡萄樹的枝子，他說凡不結果子的就剪去，凡結果子的就要修理乾淨。修理乾淨是什麼意思呢？修理乾淨 就是話要使到我哋結果自由。所以我哋今日我哋都會被神去到收錢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嘅軟弱，有好多嘅瑕疵，我哋喺人嘅面前裝着我哋非常之光強，但喺內心裏面，我哋知道我哋仲有做好多嘅軟弱，所以神渴望我哋，神就會收錢我哋。當我哋去親近神嘅時候，神就不斷去到收錢我哋。他用什麼方法去到收錢？所以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完成，原來即是神的道可以成為一個收錢的道。所以當一個人他要結咁多嘅果子的時候，他就要點樣咧？就要常常親近神。因為當你結果子的時候，就要咧常常去到禱告啦，去到敬拜。因為當你禱告敬拜時，你就進入咗與神，即係我們嘅當中。所以頭先我講咗一位，佢常常就係禱告，常常敬拜，跟住又喺度讀經。咁佢進入神嘅當中嘅時候，就收止佢啦。當你收止嘅時候咧，收止到咧，即係佢係完美無缺嘅時候，佢就呢一個嘅秘密就係成為一個聖潔嘅人，就可以學主啊，成為咗咧好多人咧，即係好好。所以我哋今日，我哋有時基督徒即係時間又喺一個咧道路行神嘅單元嘅當中，點解咧？因為其中一個失敗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唔明白。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嘅生命，我哋人生嘅目標係咩？但係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嘅人生嘅目標就係要去到結果先去到榮耀嘅時候，你就將呢一樣嘢擺喺一個嘅 priority 喺當中。所以最近即係我哋有時我哋請 office 行政員工，咁有一位嘅姊妹就嚟即係應徵啦，咁佢話。已經翻咗教會好耐㗎啦，就喺三四年前就已經受浸，就參加過即係一啲嘅浸禮班啊咁樣。但係當我問到佢，問佢一啲聖經嘅真理嘅時候，佢答嘅所有嘅説話都唔係按聖經嘅去答，佢嘅答佢只係佢係答緊佢自己嘅感受，佢自己點樣感受到神。即係佢個感受，當然神都會俾我哋感受到。但係，即係當你冇咗呢個感受嘅時候，你會點咧？當你冇咗呢個感受嘅時候，你唔會懷疑神。嗱，所以呢一樣嘢係堅固，所以我就用咗成個鐘頭。其實我都冇問佢識做啲咩嘢，就喺度查聖經，同佢話呢一節係點啊，呢一節係點啊。咁佢咧就哇好開心喎、啊！佢話好大嘅真，但係佢嘅心智係有嘅，佢嘅心智係想侍奉神，但係佢真係好似個 B B， 好似個 B B 咁啊，唔係話翻咗教會咁忙。最重要就係佢話佢冇乜感情嘅，佢話佢淨係有祈禱嘅。嗱，呢個就係即係咧，就算個人信咗主十年都好啦，如果你淨係單祈禱係唔足夠。你只是單聽詩歌就唔足夠，因為點解咧？因為咧，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要有真理去到引導住我哋，即係話我哋要按神嘅心意去到禱告，就唔係你感情上面自己去禱告，或者自己情緒上面去到禱告。你點知你禱告嘢係有神嘅心意？你唔知道，係咪啊？但係當你明白神嘅心意喺神嘅真理嘅當中嘅時候。你句句嘅禱告合乎神嘅真理，神就應允你啦。神就應允你嘅禱告，你就大大經歷到神，即係嗰個嘅。但係我就有一個感動，我咧就話咧，我祈咗禱之後咧，過咗一輪就再打俾佢，就話我有好有平安，去到請你啦。咁你聽到佢就聽到好開心喎。咁你聽到好開心嘅時候，但佢問咗一句嘅説話，話校長啊，我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學到點樣傳福音啊？佢哇即係點樣學到點樣傳福音？哇真係好喎！佢開始有個追求嘅心。佢話我一路同佢講，我同啲同工咧。 當佢明白咗，原來人生最重要就係要認識神。無論我哋或係學學，都要認識神嘅時候，佢嘅生命、佢嘅眼光改變咗，佢嘅追求、佢嘅追求改變咗。佢初初只係話：我轉下份工啦，呢度啲嘢都學曬啦，咁咪攞嚟做做學法咯。因為終身學習嗰問題嘛，跟住去完去 B 嗰度學完，跟住又去 C 啦，所以佢啲人成日周圍轉工就因為喺呢度學完啦，學完咁咪周圍。但係如果你明白，原來即係我哋終身呢一個嘅使命唔係學習，其實就算你有學習，都係為咗一個目的，就要榮耀神而學。你係為咗榮耀神咧，即係要去學。所以我哋學嘅，你係咪能夠榮耀神咧？當我哋終身學習，嗱，所以當一個人佢被神轉化咗嘅時候，佢嘅路就唔同咗啦。佢就能夠咧係結更多更多個嘅果子。所以我哋嘅生命當中，神會繼續修剪我哋，就係我哋有罪啊嘛，我哋有軟弱啊嘛，我哋有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啊嘛，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驕傲自負啊嘛，我哋自己即係有情慾喺當中啊嘛，有好多負面嘅思想啊嘛，我哋又有嫉妒喺我哋當中，我哋點能夠見果子？就算見到啲果子係有重，你有冇見有啲果子係有重？有重，表面上好似見到果子，但係有重，都係唔成立，都唔能夠榮耀到神。嗱，所以神要修剪我哋，修剪我哋。會唔會有痛啊？其實如果你話個枝子有生命，哇！即係有錢人，哇！有錢花又有錢度，即係咁樣，你係咪哇？即係咧，你會痛啊！嗱，所以如果神修剪你哋痛，你要感恩，唔好怨，因為神愛你先咁樣修剪你。所以神有時修剪會透過人去到幫人，神有時修剪會透過你嘅經歷。點解神俾我遇到呢啲經歷啊？哇！原來神就在这些经历当中修剪你，即是正如好像表示有位感出之后受伤的，他见他不可以见到一点都太阳，他的生命成日即有很多的疼痛在当中，他将自己的痛是分成五级的，即是最高的级是狂痛，第四级是大，即是大痛，即係佢分到唔得，但係佢每一日就經歷呢啲不停嘅痛楚喺佢嘅生命嗰個當中，但係神就係藉住呢啲，使到佢嘅生命冇因為咁樣去犯罪，反而冇因為咁樣，佢因為咁樣去榮耀神，佢更大嘅經歷肩負即係嗰個榮耀，所以當人想去安慰佢，佢嘅生命點知安慰犯？所以今天我們要為神給我們經歷的苦難、經歷的困難、經歷有什麼事情你覺得解決不了，去到感恩，正正就是因為你經歷這些事情你覺得解決不了，你怎麼我都解決不了，人又解決不了，心理學家又解決不了，那你問誰？就是找上帝。你是不是要為了這些事感謝主？所以當你話人生走到盡頭，我哋仍然可以感謝，就係因為當你人嘅盡頭，就係神為你開咗一道救恩嘅門，恩典嘅門俾你去到盡頭，所以我哋要感謝。所以無論我哋今日我哋遇到咩嘅境況嘅當中，我哋都可以感謝，因為神就係咁樣用佢嘅道，用佢修剪嘅刀，用佢嗰個方法，以至到我哋能夠修剪到成為合乎主用，能夠為主去到結果子。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看到他說我是無處你們是支持上在我裏面的，我們是上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很盼望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怎樣去到過我們那個的人生呢？我們怎樣過我們那個的生活呢？很多時候有個人就說我沒有時間親近神，我沒有時間，但很多時候時間有沒有時間是你將即係神擺喺你生命嘅第幾位？當你將生命擺喺你將神擺喺你嘅生命嘅首位嘅時候，你就發覺即係你就解決到冇時間，你就解你就會知道原來。 生命就開始咧去到蒙福。所以冇時間其實唔係一個嘅，即係咧係原因嚟，只係一個嘅藉口。所以冇時間係因為你將神係擺喺咗第三、第四嘅位置，意思到當你做完你生命嘅第一、第二位嘅時候，你都已經用曬啲時間。所以今日即係我願意去到放低我自己支吉他，我真係冇彈吉他，即係我用啲時間我嚟做乜？親近神咯，敬拜神咯，禱告神。我冇睇雜誌噶啦，以前都有睇報章噶，而家冇睇啊。我只係立一立啲大標題，其實兩分鐘就已經立完就將報紙就抌咗啦，埋一邊噶啦，咁樣。呢啲咪係時間，你讓呢啲嘢，讓呢啲時間俾咗神，原來你生命係好喜樂嘅。你生命咧係好咧蒙福，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佢話咧，常在我裏面，我有常在你裏面，你們就多福我。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神了。正如好似枝子離開咗一棵嘅樹幹，其實佢開始就會枯萎。所以我哋生命點樣能夠即係知道我哋咧係個生命係源源不絕、源源不絕，使到咧即係呢啲嘅能力同埋呢啲嘅養分不斷去到供應俾我哋。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操练，你愿不愿意？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会主动练习，特别是朝头早，特别是朝头早，是一个非常之美好。我很多时候在朝头早去到聆听到神的声音，很多朝头早的时候去安慰我，很多朝头早我有个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即是给我，即是去了解他。在朝头早他早上佢支取嘅力量俾我，使到我又能夠重新再振作。當我有時覺得都會身體都會疲，但係佢嘅愛就咁充滿我，就再一次鼓勵我，要起力，要去到為主，即係去到熱更高，好好平衡。所以今日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因為神係愛我哋每一個嘅弟兄姊妹。當我哋話要去到結果子嘅時候，可能你會問我。咁其實我哋可以即係結咩嘅果子咧咁樣，所以喺即係頭先聖經即係呢一個十五章十六節嘅時候，佢話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係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即係果子常存係一個咩嘅意義咧？即係話佢話分派你們果子，而呢啲果子要常存，而呢啲果子唔會朽壞嘅，而呢啲果子係直去到永生嘅。而呢啲果子係有一個永恆嘅價值，所以今日神要我哋結啲咩嘅果子，就結啲永恆嘅果子，結啲係有即係咧一個永恆價值嘅果子。所以神要我哋結啲咩果子咧？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神叫我哋結嘅果子，就係福音嘅果子。所以你會睇到嗱喺保羅佢咁樣講，佢話耶穌基督嘅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嗱，喺呢個嘅羅馬書一章一節嘅時候，佢表露咗自己嗰個嘅身份。原來咧，保羅喺佢大馬色路上遇見咗神嘅時候，佢就被神咧扭轉咗佢嗰個生命。當佢被神扭轉咗佢生命嘅時候咧，佢嘅人生目標就唔同咗啦。佢就領受咗一個終身嘅使命，而呢一個嘅終身嘅使命。就是奉召為使徒，我嚟做乜咧？特派傳神嗰個福音。所以保羅係一個咧，係即係咧特使嚟嘅。佢係一個咧係福音嘅使者。所以佢喺十三節佢咁講，佢話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要往你們那裏，要你們中得得些果子。而呢啲得些果子，呢啲果子係咩？就係、是、正正係福音嘅果子。佢無論是欺騙人、化害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所以保羅去好多唔同地方，但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結福音嘅果子，即係去到榮耀神。所以無論喺監獄嘅當中，佢一樣喺監獄裏面咧，即係去到傳道；喺監獄裏面咧，即係依靠神。即係神就俾你大大，就算即係喺一個好被困嘅環境嘅底下，環境都唔能夠攔阻福音咧。 即係話我哋唔怕講俾人哋聽，我哋係基督徒。佢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哋就會睇到就福音係一個大能嘅，要救每一個相信佢即係嘅人。所以今日我哋睇到保羅呢一個故事嘅時候，佢嘅一生因着信心信耶穌，而佢知道神差派佢要以呢個福音嘅果子嘅時候，佢就憤怒，佢就無論遇咩嘅艱難，佢都咧係依靠神，就係咧朝住呢個使命同埋目標，唔會退縮，就係咧去到傳揚主嗰個嘅福音。所以保羅係好值得我哋去到學習。所以我哋會睇到神嘅心意係咩？佢話不願一人沉淪，但願人人復活。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乜嘢嘢先能夠咧去扭轉同埋改變我哋嘅生命咧？冇一樣嘢能夠滿足，唯有呢一個嘅福音。所以今日我哋點解話我哋盼望要傳福音？我哋要極力，我哋要竭力帶孩子去主嘅面前。我哋要差派，好似星期五我哋有差宴，我哋要差派啲孩子出去，去到咧見證住。我哋要去到咧，即係為孩子去到禱告。我哋要為到即係收生嘅時候，即係遇見每一個孩子，遇見每一個家長，可能淨係得一次機會啊！呢一次機會你同佢講咩咧？你係咪講話 ICF 嘅幾勁咧？唔係啊，你應該講係神幾勁啊！先係神嗰個心意啊！你唔係去到宣傳 ICQ 咧 ，ICQ 選擇咩咧？如果我哋冇咗神，其實都應該執咗佢，因為唔係搞啦，搞教育咁艱難，而家都派又投訴，一陣又話佢無章無理啊，又話佢咩教育，除咗神就唔驚啦。好啊，唔緊要啦，你中意表達就嚟表達啦，無論喺邊度表達都冇問題。神就是我們的遮蓋，所以今天我們 要表達的是什麼呢？要表達福音的大能。所以我們見到譬如說你即是說你見到親朋戚友你說什麼呢？除了說的近況，你會分享神的愛呢？分享神的恩典呢？你去買完的時候你說什麼呢？你有沒有心想傳揚福音呢？譬如你家庭裡面你說什麼呢？是嗎？你跟你的仔女說什麼？跟我太太說什麼？或者跟你丈夫說什麼？我們就要回到的就是講神的福音，講神的福音，你就會見到呢就是福音的福音。所以我見到我們很感謝主，其實我們基督徒同學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們都結了福音的福音，你們很熱切的去到傳揚就是這一個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佢嘅人。所以有好多嘅家庭，你哋都归顺咗主。我哋真系要归荣耀俾主。而呢一个嘅感动，我好相信就系神嘅灵放喺你哋嘅生命嘅当中。有时候可能仲要等待，我哋要继续等待，我哋要继续去到倚靠主。就算你嘅家人有啲人未信，唔好灰心。我哋知道呢个系神嘅心意。因為神就要使到每一個人都要歸向佢，所以今天我們要為到我們未信主的即是家人繼續去禱告，我們要為著我們的信主的家人，我們也都要繼續去禱告，求神給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都能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要為主而行嗰個路子，要去到榮耀，要去到侍奉。所以如果你單純咁單行上呢條道路的時候，你呢條道路就蒙福噶啦。你就經歷到神的了，所以是一條很蒙福、很蒙福的一條路。所以在果子的當中，我們又會看到就是神又要叫我們見聖靈所見的果子。最近有一個的調查報告，就是呢就是一個的機構，全世界的知名的民調機構，就呢蓋洛普發表了一個訪問了全球140,000人的一個報告，就是一個全球的幸福指數，在145個國家的當中，你知不知道香港排第幾？哇，真的很厲害，是的，沒錯了，真的很尾，就是排到是120，中國排到第幾呢？就是127，但 經濟咧、社會咧同埋你自己嘅健康咧五大範疇咧，佢哋做一個嘅榜樣。你哋會睇到原來香港人一啲都唔幸福，佢起碼佢自己覺得自己唔幸福，好多喺方面佢覺得唔滿足。香港係一個好競爭嘅社會，乜嘢都要爭㗎嘛，係咪啊？小朋友入學就話要爭贏在起跑線，就驚佢輸在起跑線。所以乜嘢都要，乜嘢都要去爭。所以人生活得好緊張。我有一次最近揸架車去入油，我點解排長龍？因為嗰時嗰架車，我跟住嗰架車其實咧有幾個位都可以入得，但係咧佢咧就唔入喎。睇下三四年先，邊個人最快就出咗車，就即係入咗去啦。我就喺度諗，我就算都係爭一兩分鐘嘅啫，點解咁緊張？即係睇住曬四年前，即係呢條線得，即係咁啊，就即刻揸架車就你後面就塞住咗。我哋就睇到人咁緊張啊！我哋咩都要爭，爭一分鐘都好，即係爭快一分鐘就得一分鐘。所以非常之緊張，但係咩先至能夠使到我哋幸福咧？原來當我哋能夠結出啲聖靈嘅果子嘅時候，就真正使到我哋生命之苦有幸福。所以呢啲聖靈嘅果子係點樣咧？佢係有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這樣嘅事沒有律法，即係咧去到份子。即係我哋睇到呢啲果子咧。才有靈魂的價值，即是我們經常走去競爭，其實這個沒有靈魂的價值，只要使到我們平靜，使到我們是緊張，使到我們有很多即是我的擔心，即是這樣。但是這些常存的果子是可以好像福音的果子可以帶到我們生活，這些的常存的果子是有靈魂的價值。就是說如果一個價值能夠陪伴我心的時候，他終身都受用，他終身都受用。你不要教他，即是呢不要視體，即是呢什麼你那麼笨，什麼你不視體，我都做的那樣。不要教他這些，你教他要愛，要彼此去愛，你教他要去到寬恕。原來在聖靈所見的果子的當中，人愛是排在第一位，原來人愛 是最重要的。人愛亦都好多嘅神學家都會睇到，就係人愛係其他呢個聖靈果子八種特質裏邊嘅即係先鋒嚟。有咗人愛先至會有喜樂，所以一個人經歷到愛嘅時候，你會唔開心？一個人一個冇愛嘅人，佢會唔喜樂？佢永遠都唔記得呢個價嘅。樣樣都睇你有冇事仔，或者咧，即係我哋隻數，佢會唔會開心？佢唔會開心。所以即係唯有一個有愛嘅人，佢就對人有包容，對人咧有體諒，佢自己個人都會開心咯。佢唔會見到咩嘢都總之咧係揞揞揞地，總之好似係如此喺個內心裏邊咧，稀哩糊塗，稀哩糊塗咁樣。即係好似你坐咗開個收音機，即係幾糊幾糊咁樣，就喺度發牢騷。所以一個仁愛嘅人咧，佢係有和平嘅，佢會帶出呢一個嘅和諧咧出嚟。所以我哋成日都會睇到嘅，即係愛，即係如果一個嘅班房係有愛嘅話，佢就有和諧；一個嘅團隊有愛嘅時候，佢就有和諧。你有冇經歷過一個家庭有愛？誰充滿了經常吵架的，我想沒有吧，很大矛盾，是不是？如果一個家庭有愛充滿了愛，說愛心爆發，又會不會吵架？一定都不會啦，即是知道，是不是？如果有愛的時候，好像我上次在這個就是培訓班的時候說，如果太太高姿態，你要怎樣？你有愛是低姿態，是不是？即要低姿態成堂，那你就真的沒問題啦，你對他有愛，是不是？所以就消除了所有 神咧，即係有一個嘅法利賽人，唔係有一個嘅文士就問耶穌，佢話有咁多嘅律例誒命，邊一條先係最緊要啊？佢話係最緊要。耶穌話第一條緊的，佢係以色列啦，佢你要聽，我們的神是獨一嘅真神。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所以佢第一樣嘢話喺咁多嘅戒律當中，最緊要咧就係愛神啦，愛神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佢最緊要你愛神，所以如果你侍奉主，你唔係因為愛神而覺得我應該要做啲侍奉，神都唔滿足嘅喎，因為你唔係出於愛，係咪啊？所以即係愛神。是所有界命的好像一個座右銘，亦都是一個精最重要的精髓，即是當中。所以我們實踐所有的界命，或者我們所有一些的規條，如果沒有了愛，其實這些規條就會形成了衝突。所以當你家裡你和你的孩子有很多的規條，但是你沒有了愛，這些的規條就會形成了很多的衝突。所以我們今天我哋睇到喺愛裏面，我哋就有忍耐嘅。神話愛是恆久嘅忍耐。原來忍耐喺呢段嘅當中係有受苦嘅一個嘅意義喺當中。所以當你忍耐緊嘅時候，你有時個心唔會話，即係咧，你會覺得有啲唔舒服，係好正常。但係你由於愛嘅緣故，你可以忍受。而呢個忍受嘅能力越嚟越高，越嚟越大，越嚟越大，直至。即是是可以包容神，但这个就是即是在爱里面忍耐的一个好处。所以当一个孩子可能他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有时有些人快乐几个月，但有些耐的几年或者十年都不行，但是你要忍耐。但你怎么知忍呢？忍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死因死因就要爆煲，就自己變咗健康，就搞到你都要去睇心理醫生。但係咧，你係有愛嘅時候，愛就調和咗你，你嘅心開始慢慢舒服啦。你得到神咧，即係安康啦。所以即係佢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住你的神，其次就要咧係愛鄰舍與同自己。原來我哋愛人咧，我哋愛人咧係首先要愛神。因為點解？其實我哋冇能力去到愛，我哋嘅愛係好有限嘅。但係當你去愛神，神嘅愛就充滿住你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咧係去到愛好多嘅人，愛你唔能夠愛嘅人，甚至你嘅仇敵，你都可以為佢祈禱，你都可以愛佢。我相信有好多屬靈嘅人，佢都有呢個操練，有呢一個嘅經歷。愛仇敵唔係咧，係做唔到，係做唔到。即係如果神愛喺我哋嘅當中嘅時候，我哋就能夠做到。其中有一位嘅宣教士，佢就係佢個名字叫做埃迪比人。神呼召佢喺非洲莫桑比克嘅地方去到侍奉，佢就去到幫助無助。佢家喺街頭睇見被遺棄嘅，喺街頭裏面睇到垂死嗰個兒童，佢就用佢嘅愛去到愛。所以佢見到佢哋就攬住。他見到他沒有食，如果他有食，他的麵包就立刻給他，他覺得他無家可歸，他就帶他去到家，就是這麼簡單。福音就傳開了，福音就是因為愛他幫他傳開了。而莫桑比克就是使用了這個團隊，是整個莫桑比克 的福音工作全部被大大就是那個福音。所以今天我們盼望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我們可以呢見這些屬靈的果子，見這些福音即的果子，讓我們的生命都能夠被主去到大大的使用。我們又要知道，原來我們生命最重要要的一個的目標意義，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們多結果子。不如你都跟隔壁說一說吧，就我們要多結果子啊。我們由今天我們要多結果子啊，我們呢跟著我們的頂都要要果子了，那下禮拜就會見到有很多果子。 有好多即係咩香氣咧，即係喺江東咧係瀰漫住。所以今日我好想今日都係第四個嘅禮拜咧，我哋都會有咧禱告嘅時間。我好想咧喺呢一度咧用一啲嘅時間啦，係咪啊？即係好值得嘅，一齊去將我哋嘅生命獻俾主咧，我哋一齊去到咧，即係求神俾我哋咧就方便我自己。我個父咧就得到榮耀，即係亦都係成為咗，即係見到嘅時候就成為咗，即係睇到我哋嘅主，即係嗰個榮耀。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我哋首先咪求嗰兩項先啦，就係咧，就係為我哋生命咧能夠多見嗰支榮耀神咧，即係去到禱告啦。第二項咧就係我哋好感謝主咧，就係話喺最近亦都有啲新嘅家長，你哋信咗耶穌，其實呢一個福音嘅果子係亦都係咧，即係咧主裏邊嘅弟兄姊妹咧，去到咧自己去到分享。今日你翻到嚟教會，其實係得到一個最大生命嗰個嘅祝福，你嘅生命已經係唔同咗。所以我哋都係要為到咧初信嘅即係咧朋友咧，我哋去到即係咧去到為佢去到禱告，好唔好啊？咁或者咧，我哋都可以同隔離啦，兩三個啦，好唔好啊？咁咧就可以我哋一齊開聲咧。即係歸榮耀俾主，為到自己嘅生命去到禱告。我話我哋一齊咧，係低頭去到禱告。 他说我这一件事我仍然要沉淀， 居所係充滿住咧係平安，你嘅居所係充滿住呢一個嘅喜樂，你嘅居所係充滿住呢個釋放。所以願主你俾我哋咧，俾我更大渴慕主你嘅心，俾我哋嘅生命，即係能夠為主你光潔嘅服侍，去到都榮耀主你。主我哋感謝你，你俾我哋喺呢一個嘅新生嘅家長面見嘅當中。主你拯救咗好多人，你知道佢哋咧係立志去到相信你。我哋知道佢進入咗呢個嘅福音嘅門嘅時候，呢一個係一個蒙福嘅佢，就願意出你哋大大嘅祝福。我為咗今日嚟到當中嘅弟兄姊妹，佢係選咗你冇幾耐，你特別做到祝福佢，你特別去到家看顧佢哋嘅家庭，你特別看顧佢哋嘅心，你話俾佢聽。主你好爱佢，所以拣选咗佢，能够成为咗咧神嘅儿女。今日就用主你嘅去祝福佢哋，使佢生命嘅当中经历你即系恩典，经历你嗰个同埋经历你嘅慈爱。又愿主你嘅祝福我哋所有嘅弟兄姊妹，叫我哋喺家庭里面、喺生活嘅里面、喺工作嘅里面，我哋大家同样经历主你自己嘅恩典，使我哋成为一个祝福嘅器皿。都荣耀主你，我哋感谢主，我哋咁样祷告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我哋继续咧，去到咧喺我哋十年咧有一班嘅弟兄姊妹佢哋受浸喎，可唔可以大家举举手话边位弟兄姊妹受浸啊？好多谢佢啊！我哋今日呢个讲咧就因为我知道咧大嘅生命有因为三十岁。 继续就过来 城市 College 的，即係佢哋個 camp， 我哋就要。 你亲自嚟揾我哋，你亲自拣选我哋，并且分派我哋咧去变果子。所以我多谢你，你让到基督圣灵堂成为一个生命树，使至呢一个树干能够结出咧主你所喜悦嘅果子。所以求主你去祝福嚟紧咧每一个咧受洗者，佢哋受浸者佢哋嘅生命都成为一个新抱，都掌管咧仁爱、喜乐、和平、仁安、恩慈嘅果子喺你身上高，让你嘅生命咧，佢嘅生命发出光辉，就主你得着荣耀。让人咧去睇见佢哋生命咧，就要出咧佢哋主嚟嘅门徒。亦都咧多谢你让到我哋喺个暑假里面有各项嘅福音嘅活动，因为你就让我哋喺更多嘅时间有更多嘅体验，让我哋嘅生命能够可以去实践。我哋唔单止听到，我哋更加需要咧去将你嘅道咧去行出嚟。让我哋当咗有缺乏有信心嘅时间，神就赐俾我哋信心啦，就让你嘅道喺我哋生命上高。将我哋身体修治干净，我哋盼望嘅生命咧，能够可以结出更多更多果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嘅。我哋生命果子咧，要来临变嘅时间，愿主你嘅国度就降临，愿人咧都能够尊敬佢名为圣，愿你嘅国咧要嚟到呢个世界上高，更多更多人咧能够透过我哋生命咧去认识你。多谢。